而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， 43集。不过那灵童神情灵巧，他已打出数10拳，仍旧没能近他身。正所谓拳拳落空，他脸上面子已越来越挂不住。万江愁禁不住有些心底发毛，却不料始终打不着那灵童。他越是着急，就越是扑空。这出拳之间，已经白白耗费他不少体力。众人眼看得眼花缭乱，只觉得这灵童虽身为女子，但却功夫了得，其身形更是诡异，心中都不由得对着无双宫的女辈们开始有所提防起来。果然不出所料，20招过后，灵童忽然反手为攻，一招仙人探路，外加后转阴踢，只见台上的万江愁便犹如落地的臭虫一般被踢下台去。台上无双宫的女弟子们都禁不住发声嘲笑，台下众人见万江红那笨拙的丑态，也都忍不住哄笑起来。那万江恶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拎起被踢落的儿子万江愁，待他站稳后才对他说，待为父替你报仇，非拿下那丫头的人头给你当球踢不可。说着话间，已经恶狠狠地跳上台去。灵童收剑扑哧一笑说，哼，怎么儿子不行换老子上了，铁拳门的功夫也不过如此，还不如那江湖中杂耍卖艺的呢。啊！万剑恶突然发了疯似的，一双铁拳狠狠地打在地上，只见那大理石的底面顿时裂开，宛如一朵含苞之花顿时开放，随之便粉碎成为一个石坑。众人见状，都不由对铁拳门的铁拳功感到有些钦佩。灵童此刻也觉得一股冷风从身后刮起，只觉得这万江恶一双铁拳果然有些了得，要真被这双拳头打中，只怕不粉身都要碎骨。只见他退步之时，身后一人突然站了出来，此人正是那无双棍的右护法野灵狼。只见他一身黑色树衣，紫色发带梳进一头水蟹般的长发，嘴角艳唇微微上扬，一笑已然倾城。台下众人不由纷纷看得有些傻了去。只见他毫不逊色地用牙咬住那抹胸前的紫色发带，呼哧一声已经飞奔上前一步，一个横扫千军向万江恶下盘踢去。大家不由看得有些呆了，那万江恶长得像块巨石一般站在那儿，他这一招又如何能够得手呢？却不料一声扑通巨响之后，那万江恶宛如被降了魔杖一般，莫名其妙的就被他这一脚给绊倒在地。这要是连万江恶自己也不敢相信的，却见了叶灵狼妩媚的一笑，忽然手中多出一把冰冷的匕首，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人已经宛如疾风落叶压制过去，一个鱼跃翻身， 手尖匕首便宛如一只银梭，毫不留情地划过了万剑恶的脖子。等他如一只飞鸟一般急速而过后，他脖子上的血液也扑哧哧地向外喷射开来。万剑恶血溅当场，众人不由得吓得退去一步。只见万剑恶吓得连忙用手一把握住脖子上的血口，颤抖着站了起来，那手掌下的脉搏在快速跳跃着，流淌出来的血液更是出奇的温暖，顺着他的指缝间涓涓流出。还没给他出拳的机会，他的匕首便如黄蜂尾后针一般不痛不痒的在他脖子上划出道口子。这是他万万没料到的事，他的牙咬得咯咯作响，但也不敢张口说话，只怕再多动一会儿，脉搏里的血会流得更快。大家此刻眼里所看到的铁拳门掌门万剑恶，现在已不过是一个临死之人在垂死挣扎罢了。他的血已经流红了他大半个身躯，而他的窝囊废儿子则站在一旁，吓得跪到地上哭着叫爹。好恶毒的女子，说话的是赤脸教的教主赤脸仙子，而此刻站在他身边的昆仑派掌门、仙鹤派掌门也都不由自主的先后退却一步，但手中的剑握得更紧了些。江湖中传闻无双棍的诱惑法善用摄魂术，不过这对我赤脸仙子可没有用。赤脸仙子说完，唰的刷出腰间的一条红色赤脸绳来，那宛如一条红色的赤脸绳一般哗哗向叶琳琅腰上缠去。又一条绿色的赤脸绳从他手间使出，毫不留情地向叶琳琅身上打去。那叶琳琅左手紧紧握住缠在腰间的红色赤脸绳，右手举起匕首割了下去，但那缠在腰上的赤脸绳并非普通物件，乃是用千年蚕丝所编织而成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这一刻他握住匕首的右臂也被另一条绿色的赤脸绳给缠住了。此时赤脸仙子嘴角淡淡一抹冷笑，眉目里闪烁过一抹毒辣的敌意，忽然手中力道一收，叶琳琅便感到了全身一阵剧痛。赤脸仙子笑得正是得意的时候，众人却见那叶琳琅忽然抬起一只脚来，灵活地踩住那红色的赤脸绳，然后一个腾空翻身飞跃，双手握紧那绿色的赤脸绳向赤脸仙子身后跃去。当众人看清时，他已经双手握住绿色的赤脸绳勒在了赤脸仙子的脖子上。那赤脸仙子万万没想到他会如此迅速地攻到自己身后，瞪大了眼睛，一副极不服气的模样。叶琳琅冷冷地一笑说，哼，长兵器的坏处就是难近身制敌，短兵器的好处则是一招制敌。话毕已经收紧了手中力道，准备勒死那赤脸仙子。就在那赤脸仙子握紧绳子挣扎之际，忽然间一把冰冷的银枪嗖的一声向叶琳琅刺来，他不得不放开勒住赤脸仙子的那条绿色赤脸绳，自保地跳了出去。哼哼，来者可是锁喉枪冷如环。正是冷某，冷如环话还在耳边飘荡，人已经形如鬼魅一般飘过他的身边，取回了落在地上的银枪。赤脸仙子被叶琳琅勒得半死，此刻只觉体内内脏都要咳出来一般难受， 一个劲儿地捂着胸口大喘气着。冷如环看了看缓过气来的赤脸仙子，又看向了一边的夜灵狼，淡淡地说，姑娘出手太毒，他日必定自食其果。 呵呵，本姑娘出手自然是杀人用的，不像神枪堂主这般出手是为了救人。 夜灵狼故意说话激他，两人也慢慢地向他靠近，双手空空摆在胸前看着他说， 那么神枪堂主，你会不会用手中这把银枪来杀人呢？ 冷如环此刻再无心顾忌身边的赤脸仙子，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夜灵狼看，他看的也似乎不是他的美貌和国色，而是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出手，近身杀出狠招。不过女子的心思往往都是令人费解的，众人也都在等夜灵狼再次出手，但这一次他似乎并不打算出手，而是冷笑着转身离去。他很清楚冷如环的个性是绝对不会在背后出手的，也就在此刻，他忽然转身左脚一踢，从脚下踢出一只匕首来，那匕首宛如一只黑色的乌鸦，展翅就向冷如环脸上飞去。素仪龙本来在台下看得仔细，但还是不由被这突如其来的傻招给吓了一跳，正冒冷汗倒吸气时，却见冷如环手中银枪已哗哗绞住了那匕首，一把打向一边石柱上。 妖女，休得再使毒招！ 素仪龙大叫着举起双锤向台上跳去，然后看着台下众人说， 对付这等妖女，我们无需讲江湖道义，只管一起上。 好，铸剑堡主说的不错。 赤脸仙子吃过夜灵狼的苦头，自然一百万分的赞同，余下门派也都蜂拥而上，只想速速拿下无双弓，夺到神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大殿内突然传来一阵男子的笑声，声音浑厚而有力，此人正是那无双宫公主北冥秋红。这一笑宛如惊梦而过，无双宫何时起这么热闹了？北冥秋红一出场，众人便不由自主地分成了两路，相互虎视眈眈地看着对方，却见他不紧不慢地走到众人面前，怀中抱着的正是那云荒剑。只见那云荒剑在蓝色的布囊中微微颤动，嗡嗡作响，有杀气有杀机，果然是把有如神珠的神剑嘛。看着大家羡慕的目光，他的内心是十二分的得意。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打开包裹着神剑的布囊，瞬间散发出一股幽蓝的光芒。只见他从里面缓缓抽出那白刃红星的神剑来，然后笑着说， 哈哈哈， 此剑兵为云荒，天地所得自有灵性，得此剑者便可称霸江湖，得其天下。 好剑，好剑！ 众人纷纷赞叹地看着他手中之剑，吞没着口里的唾液，攥紧了手中的拳头，双目放光，犹如一群饿极了的豺狼，窥伺着别人手里的食物，早想扑上去抢夺。无双宫外，夜风徐徐，一轮明月皎洁高挂在天际。 秦师兄，无双宫内此刻不知是什么情况。 埋伏在无双宫外的童冠飞有些按捺不住，小声地问身边的秦珂。秦珂一直侧耳倾听里面动静，只是宫禁区的人已经去了许久， 无双宫内却迟迟未传出杀戮声。 难道情况有变？为何各大门派的人都不见出来？ 童管飞问。我们是不是要进去看看？ 师父命我们暗中埋伏在无双宫外，等你们打得差不多再进去。如今里面似乎毫无动静，贸然前去只怕不妥。 可是倘若我们错过这个机会，让别人抢到了云皇剑，如何向师父交代？ 秦柯略微想了想，然后命跟来的浮云宫弟子继续埋伏在外面，自己和童冠飞一起前进去。等他二人刚进去的时候，无双宫内忽然传来一片鬼哭狼嚎的叫嚷声。只见一群人脸色发青，双手用力掐住喉头向外奔跑，口里嚷嚷着：大殿里有毒，有毒！还没等他们多说几句，有些武功不济的就已经先倒地挣扎着死去。 童冠飞见状不由胆战心惊起来，连忙拉住秦柯说：秦师兄，里面一定出事了。 师父说的没错，北冥秋皇是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你留在这儿，我要进大殿里看看状况。 里面有毒。 童冠飞拉住他摇头：无论如何我都要进去看看，我不能让北冥秋红为所欲为。 秦师兄，既然如此，我随你一同去。 二师弟，里面情况太危险了，你还是留在外面看守。 童冠飞摇摇头：我们师兄弟有难同当，我绝不会让你独自去冒险。 好，我们先进去，到时候再见机行事。 二人说完，已经取出身上的避毒丹药服下，摘下身上汗巾蒙住面颊，憋足丹田之气，以减少毒气进入体内。等二人到得大殿，只见里面之人七窍出血，面色发绿，痛苦地挣扎着滚在地上乱叫。一些功力稍好的则坐在地上盘膝运气，护住丹田一口真气。大殿上，北冥秋红、叶灵郎等人正在和各大门派掌门人打斗着。 秦柯看了看在地上打滚痛苦不已的众人，对童冠飞说： 师弟，先救人要紧。 二人说话间便取出身上所备的避毒丹药给地上众人服用。而此刻灵童看到他二人进来，便连忙向他两人跑来，然后诧异地问： 你们二人怎么进来了？ 童冠飞本有所防范的要拔剑刺向灵童，灵童突然亮出身上的浮云宫密令，对他们说： 我是浮云宫的人。 怎么会这样？你怎么会有这密令？ 秦柯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灵童，此刻的他忽然如同变了一个人一般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灵童了。 两位师兄，我是浮云宫这多年来安排在无双宫的卧底，此刻没时间多做解释，还有你们手中的避毒丹是无法救他们的。 秦柯握紧手中药瓶问他： 那该怎么办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死。 只见他看了看打斗中的北冥秋红说： 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用毒，他这招出其不意之举已经杀死了各大门派的不少人，但是无双宫的人却没有事。我看解药就应该在我们平时的饮食当中，不过这个秘密他谁都没有告诉，看来我们是找不到解药救他们了。 秦柯点点头： 北冥秋侯果然是个不相信别人的人，也正因为如此才骗过了众人。 童冠飞咬牙切齿地说： 秦师兄，我看现在只有一同对付北冥秋红，再逼他拿出解药。 好。秦柯点点头，三人一起拔剑向北冥秋红杀去。 灵童，你竟然背叛无双宫。 叶灵郎被身后姐妹刺来的一剑吓了一跳，而此人正好是自己的好姐妹灵童，她万万没料到灵童会这么做。打斗中的北冥秋红 冷笑着说： 哼，琳琅，他不是背叛，他本来就是庄老贼派进来的卧底。 听到这话，林童不由大惊，然后看向无双公主北冥秋红说： 你竟然早已知道我是卧底。 哼，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人，何况是你。 好，既然话已说破，大家也不用再装。北冥秋红，我灵童今日就要为一如师妹报仇，当日就是你杀死一如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

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44集。临潼画壁已经举剑刺向北冥秋红，那北冥秋红是何等厉害，临潼岂又能轻易进得了他身。只见他左右两掌向昆仑仙鹤派掌门打去，有一脚踢开了丐帮长老，而手中云荒剑已经抽了出来，对着临潼身上砍去。 临潼小心！ 顷刻连忙一剑挥去，拦住冲过去的临潼，一把将他拽开。只见云荒砍下去的那一剑已经击碎了一只搁在大殿上的青铜鼎，而那青铜鼎内腾腾地燃起了绿色粉末，不由让大家感到全身不适。有数人闻到便开始全身无力，口吐鲜血，倒地而亡。毒气是从这四只青铜鼎里发出来的，各位掌门快速速浇灭鼎内的熏香。顷刻冲大家大叫，几大掌门才缓过神来，连忙用手捂住口鼻，找来水浇灭那鼎中所燃的香雾。北冥秋红哈哈大笑，然后举起手中云荒剑说，哼，已经太迟了，蛊毒密集的毒天下无人能解。秦科看着他问，蛊毒秘籍？没错，这些就是狼月毒鸡特意为你们秘制的毒药，此毒能在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进入人体，武功再强的人也察觉不到。呵啊啊！童冠飞摇摇头，毒鸡不会这么做的，他已经放弃前尘过往，要和我三师弟元芳浪迹天涯。哼，你真以为前尘过往是这么容易放弃得了的吗？他可以放弃忘记，追杀他的人天下又岂止一人？倘若不是我，你那三师兄和毒鸡早就死了。现在他和元芳已经坐上远去东洋的船离开，而解药恐怕你们再也找不到了。哈哈哈！北冥秋红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赤脸仙子大叫，那我们岂不都是没命活着出去了？哈哈哈！谁让你们要打云荒剑的主意，这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。几位掌门都绝望地相互看了看，然后咬牙切齿地说，既然如此，今日便和你拼了，哪怕我们死了要拉你一起。大家说完便也同心协力地联手杀向北冥秋红。北冥秋红毫不畏惧，手握云荒剑笑着说，呵呵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的，当年我的痛要百倍还给你们。说完又回头看了看一旁的叶琳琅，琳琅帮我杀了临潼这个叛徒。话毕他已经手握云荒剑杀向各大门派掌门。叶琳琅手握匕首抬头看了看临潼和秦科，临潼你不该背叛他，他这一辈子最痛恨被人背叛。临潼仰头哈哈大笑，哈哈，他这一辈子注定要被人背叛，就连他最心爱的女人都得不到，左护法最终还是要离他而去。叶琳琅，你这一辈子注定只是叶金红的影子罢了。叶琳琅伸出手狠狠地给了临潼一巴掌，然后淡淡地说，你走吧，我不想杀你。临潼咬咬牙，然后讥讽的一笑，哼，你这么做我不会感激你的。叶琳琅摇摇头，我不需要你的感激，我只是想让你活着明白，我才是北冥秋红唯一的女人。 叶玲珑说完，已经手持匕首赶去助北明秋红一臂之力。林童看了看情况，然后对秦科和童冠飞说， 你们走吧，我留下来继续完成公主的使命。 不行， 秦科摇摇头， 听我说，毒鸡的毒无人能解，除非能得到他的解药，你们继续留下来只会有危险。 林童， 秦科抓住他说道，我们都逃不过了，只有和他背水一战了。这一夜是危机四伏的一夜，充斥着血腥和杀戮的味道。入冬的雾气已经缓缓升起，围绕着飘荡在水面上的船只，远处的一轮红日融在白雾里燃烧着，等着刮破天际的那一刻到来。 阿绿，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东洋。 船上的元芳不明白毒鸡为何将自己迷晕，更不明白他为何要带他去东洋。毒鸡抓住他的手臂问， 元芳，你不是说过天涯海角都会随我而去吗？难道你忘记了吗？ 元芳看着他闪烁的目光，已经发现有所不对，摇着头问， 你不告诉我原因，我不会让他们开船的。 好，我告诉你实话，我们根本就逃不掉，如果不是有北冥秋红暗中派人保护，你我早就死了。后来他又拿我们的行踪来威胁我，倘若我不肯把古毒秘籍交给他，不肯替他们研制毒药，他就会杀了你。元芳，我不想你死。 你说什么？你替北冥秋红研制毒药用来害福云宫？ 毒鸡摇摇头， 不是的，只要福云宫不插手这次夺剑，他们就不会有事。 元芳摇头大叫， 你明知道他们会去，你明知道我的师兄弟们会有危险，还去帮助北冥青红。 他人的死活与我无关，我只在乎你的死活。元芳，我们走吧，你既然已经和福云宫断绝了关系，就不要再管他们了。 啪，元芳举手一巴掌打在毒鸡脸上， 我三岁就无父无母，我是一个孤儿啊，是师父把我带回福云宫养活大的，师父就是我的爹，师兄弟们都是我的亲人呐。毒鸡，你真是狠毒，一日为毒就终生是毒，我还以为你会为了我而改变，不再用毒药害人，可你现在不只害了天下人，还要害我福云宫的人。 毒鸡用手摸着被他打得通红的脸颊，痛心地哭着看他，拼命地摇头说， 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只要你活着好好的，可没办法呀，元芳。 元芳摇摇头，提了提手中的剑说， 我元芳宁可死，也不要用这么多人的性命来换一个生。 元芳说完已经准备转身要离开，毒鸡拼命拉住他问， 元芳，你要去哪儿？ 我要赶回去和师父师兄们并肩作战， 现在无双宫已经乱成一片，来不及了。 放手！ 毒鸡摇摇头，元芳抓住他紧握的手指大叫， 我让你放手听见没有？ 毒鸡流着眼泪情意深长地看着他，而此刻的元芳哪有什么儿女情长，心里全是那浮云宫。他心意已决，转过头冷冷地对他说， 再不放手我就杀了你。 毒鸡眼眶里的泪如同跌碎而去的尸骨，他的心凉彻骨髓，终于还是明白自己已经无法挽回这个男子。他慢慢地放开了紧抓住他不放的手，从怀里掏出了一瓶药丸， 元芳，这是解药。 元芳拿住解药，头也不回地跳下船骑马离开。他必须赶回去救福云宫的人，他的心里此刻再也容纳不下那个曾经他换过的阿绿， 马蹄声终于划破了宁静的天地，新的一天又将开始。可惜有些人能看到，有些人却再也看不到了。茶寮内，一群喝早茶的闲人开始七嘴八舌的闲聊开来。听说了吗？无双宫将各大门派的掌门都吊在了城墙外。哎呀呀，你的消息可靠吗？当然可靠了，就连浮云宫都倾巢而出，准备和无双宫大干一场了。那无双宫还真是不可小觑，居然利用毒鸡的毒来毒害各大门派掌门。你说那毒鸡可是狼月教的毒鸡吗？除了他还能有谁呢？哎呀，你的消息可真是灵通啊，连这都知道。我可是人称外号江湖通，只要是这江湖中发生的事情，无论大小都能知道一二。此人真是厉害，听说狼月教之所以被灭，也是因为这个女人。江湖传闻，这狼月邪教覆灭全是因为北冥七红手中的那把神剑呢。现如今两宫对立，不知谁输谁赢了。这可不好说，我看那北冥七红胜算比较大，此人心狠手辣，不仅用毒计，还要把人吊到城墙上示众。江湖通，你说说他们两宫相争到底谁输谁赢？我赌最后的赢家是浮云宫。为何这么说？你们有所不知，那百名秋红再是厉害，也只是孤军奋战，但浮云宫就不同了。他不仅和各大门派联手，更有夏侯家的鼎力相助。我看庄上剑要灭无双宫并不难。 哎，这些年头全是些打打杀杀的事情，之前才灭了狼月教，现在又是无双宫，这天下呀不知何时才能太平。 只要这江湖不太平，天下也不会有太平的一日。只要世人都有名利情仇上的纠葛，我看呐，天下是没有太平的时候喽。 坐在茶寮里喝茶的慕容雪，头上戴着一顶光着黑纱的斗笠，听着这些江湖人七嘴八舌的议论，慢慢地喝着送进黑纱里的茶水，嘴角泛起轻轻的一丝笑意来。任谁也不会想到，他这位狼月教主还活在世上。跟在他身边的鬼族门人都有些焦急，双手抱剑，按耐不住。听着众人的议论，脸上凶神恶煞的表情愈发平添了几分僵硬来。 鬼王，我们何时动神？ 慕容雪冷冷一笑，握着手里的那杯暖茶，淡淡地说： 哼，你急什么？ 属下只是担心误了夺剑的大好时机。 你是急着去补金蛇门、铁蛇门的后尘吗？倘若如此，我是不会拦着你的。 那些鬼族的人相互间看了看，又都心里没底起来。倘若说到毒术，他们鬼族世代也都擅长使毒，这并不是令他们畏惧之处，反倒是中原人士的高强武艺是他们所不能比的，所以他们还得依靠这位武功高强的假鬼王来替他们夺到神剑。 属下愚昧，但不知鬼王有何打算？ 慕容雪掐算了算日子，然后说：夏侯家的援兵应该已经赶到了山州，所以庄上剑才敢倾巢出动去对付无双宫。北冥秋红虽然用毒计拿下了几个门派的掌门，但死守无双宫却是孤立无援，无非是在做困兽之道，所以他们是不会等太久的，胜负很快就能见分晓。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 慕容雪冷冷一笑，然后对他们说： 哼，见机行事方为上策。 秦柯压制住体内的毒性，看着吊在城墙上的几位掌门，对庄上剑说： 师父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们。 此刻那些掌门们全都如同一张张单薄的纸，毫无还手的能力，只剩下在风中猎猎呼啸的余地了。倘若不是庄上剑及时带兵冲进无双宫，此刻秦柯、童冠飞、灵童恐怕性命已经不保。庄上剑虽然也有心想要救那些掌门，可是当务之急乃是拿下百名秋红要紧。站在他身边的夏侯云烈观看了四周，然后小声对他说： 公主，我看这北冥秋红摆明是想拿这些掌门来做下马威。 云烈，你说的很对。对了，夏侯家的部队是否已经抵达？ 公主你放心，此次是由我爹夏侯世宗亲自率领部队来与浮云宫会合，他们大队人马已经抵达无双宫脚下，万无一失，即刻便到。 好， 庄上剑点点头，这才开口高声对城墙上的人喊道： 北冥老弟。 那城墙上稳坐的北冥秋红正慢慢地喝着手里的酒，颇为悠闲地看着他的战利品，笑着说： 怎么，庄兄难道也想过来和我共饮一杯？ 北冥老弟，浮云宫已经集合各大门派的人马，将你这小小无双宫团团包围了，我看你还是袖手就擒吧，看在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，我尚可向大家求个人情，到时候放你一条生路。 呵呵呵，不劳庄兄费心，现在各大掌门在我手里，一个个像半死的苍蝇一般，我有何好担忧的？倒是庄兄你要担心喽。 呸，狗贼，有本事你就一刀杀了我。 铸剑堡堡主素仪龙咧着嘴狠狠地说，此刻他全身被捆绑着吊在城墙上，身上又中了剧毒，毫无还击能力，有生以来他还没有受过这等侮辱。神枪堂堂主冷环如咳嗽了几声，淡淡地对他说： 你和他废话做什么，还不如留下力气来杀他。 素一龙使劲地挣扎着说： 老病夫，你以为我不想杀了他吗？可是我们现在中了毒，根本就动弹不得呀。 赤脸仙子用力地挣扎了一下捆在身上的绳索，也破口大骂起来： 北冥秋红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还不快把姑奶奶给放下来。 哼，你们只管用力叫，我会慢慢看着你们一个个毒发身亡。 各位前辈千万不要上他的当，请大家不要动怒，否则毒气攻心，到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了。 秦柯站在城墙下大喊：我们公主一定会想办法救大家出来，请各位稍安勿躁。 哼，毒鸡的毒无人能解，到时候连你也会毒发身亡。秦柯，你又何必在这儿说这些无谓的谎话来骗大家呢？ 北冥秋红颇有兴致地观看着城墙下面的浮云宫人马，笑着说。 灵童站出来说道： 北冥秋红，你别得意太早。 北冥秋红仰天长啸，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身边的叶琳琅已匆匆赶到： 回禀公主，一切已经办理妥当。 做得好，琳琅。 此刻的秦柯恨不得自己能飞身去救那些人，但可恨自己身中剧毒已无法提起云弓。一旁的铜管飞嘴角也慢慢泛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 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，请打算给我你的全部，放弃了整座森林，只为了一棵爱耶稣。如何让你明白，让你懂，说到才想死守就头痛。小草木木守着一棵树，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 道是否已经懒散。如果有一天你曾要还给我，我是否会嫌你不老也忘了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在这了崖，我是否还会为你走向星星月亮？总是在瞬间万变，爱你爱上是快餐一样方便，没有勇气相信永远，只好向你承诺我会以珍惜眼前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你对我是否已经懒散？如果有一天你成了谎言，我是否会嫌你不老也啰嗦？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是否会爱我依然？如果有一天你身在这遥远，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？如果不相信我们白头偕老，时间保佑我们爱依然，当我们两个人呀花瓣以后我当月亮来温暖你皱皱的脸庞。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，不要紧啦，拿来当枕头睡咯。 930公交车从三河出发，终点是北京王家园，全程30站，首发时间4:30，末班车21点。 由北京天安门向东行驶30公里，便是三河。 四千年的历史，成就三河燕赵古风文化。今天的三河以全国百强县的经济